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进入最后50天，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京城京市地铁17号线南段年底开通，通州次渠到十里河仅需18分钟。 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10000个。 国内方面，浙江省卫健委表示，绍兴上虞预计12月20号左右社区清零。 教育部等9部门明确，到2025年学前3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拍照搜题暂时下线，还给学生应有的思考空间。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宣布对4个中国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我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表示，元旦春节双节临近，我国民生商品有保障。 前沿科技，科学家警告称，同时感染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可能会催生超级变种。 旅游文化资讯，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正式命名，成为北京第3个冠名奥林匹克的区域。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下面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昨天是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的日子，冬奥会的脚步可以说越来越近了，一切准备工作都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昨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新闻吹风会。会上，北京和延庆冬奥村的负责人表示，经过全流程全要素的综合演练，目前2个冬奥村都已经具备了北京冬奥会赛时运行条件。按照计划，下周张家口冬奥村也将会进行全流程的压力测试。 3个冬奥村将落实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原则，帮助他们严格防疫，快乐生活。在防疫方面，冬奥组委奥运村部综合处处长马博洋介绍说，冬奥村实行闭环管理，村内居民除了就餐饮水之外，在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 闭环内的生活呢，也非常方便、舒适和温暖。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介绍说呢，3个冬奥村的建筑都符合绿色建筑3星级的标准，都融入了中国文化。比如北京村院子里的园林景观，契合了中国200多年前展示皇家宫廷冰上运动的名画《冰溪图》；延庆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4合院村落的形式，在核心区还保留了一个古老的村落遗址。 那么对于赛时产生的垃圾废物又该如何处理呢？冬奥组委啊也有一套严格的办法。在昨天的新闻吹风会上，北京冬奥会推出了赛时清洁与废弃物管理服务技术标准，填补了我国大型赛事清废服务技术标准领域的空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举办大型活动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保持环境清洁，妥善处理废弃物，对确保运动员和主办城市居民健康十分重要。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综合处处长、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说， 闭环的区域内实行垃圾的管控，村内的清废团队统一收集并转运至清废区的暂存点，另由市政部门转运出场馆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集中处理。 场馆的清洁与废弃物管理，也就是清废工作，主要是指场馆内的清扫保洁、废弃物管理和扫雪铲冰应急保障三个方面。通过一系列测试演练活动，反复打磨和测试每个竞赛场馆的一馆两岸三团队清废服务保障程序，赛时将挂图作战。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介绍说， 运行团队也已经制定形成了清废管理的一点一图一表，也就是说工作人员的点位、废弃物收集流线、联系的方式、对接机制、应急程序都清晰地反映在一图一表中，所有内容一目了然，便于更加清晰地指导实际工作。 清废工作人员多，服务范围广，作业时间长，接触人群杂，如何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成了重中之重的问题。赛时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分为一般生活垃圾、重点管控生活垃圾以及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基本品类，赛时将实行三个全覆盖。刘玉民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编制形成了一整套适用于北京冬奥会的清废作业标准体系，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清废工作指导意见，也有微观实施方面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实行三个赛区一个标准。 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呢，发现国内啊，此前还没有对于冬季的大型的体育赛事清废服务的技术的标准，所以我们借鉴其他大型赛事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充分考虑冬季运动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清废服务的工作的程序、技术标准和操作的规程。那么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填补了我国大型赛事清废服务技术标准领域的空白，也可用于指导未来我国举办其他的大型活动的清废工作。 冬奥会结束之后就是冬残奥会，根据安排，北京冬奥村呢将于明年2月23号闭村，冬残奥会随即预开村，2月25号正式开村。在三个冬奥村的选址设计和建设中，已经做到了无障碍设施的全覆盖。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表示，冬奥村可以做到按照国际残奥会的要求，在44个小时之内完成冬奥村到冬残奥村的转换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比赛场馆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相约北京一系列的国际测试赛已经圆满收官了，除了12月28号到31号在张家口赛区的国际冬季两项中心来进行的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之外，各个场馆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梳理总结和调整的阶段。 在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当中，既有公开赛，又有世界杯，还有洲际杯、世锦赛和测试赛、训练周等等，名目真的很多哈。不能叫名目，应该说赛会特别的多。这可能呢，让很多对冬奥项目不那么熟悉的朋友呢，会有一点困惑：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不同的赛事？他们分别和冬奥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央广体育评论员张文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啊，有一些比赛叫做公开赛，这种叫做公开赛的比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邀请一些国外的运动员来测试我们的场地现在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些比赛呢叫做世界杯，这些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竞技上面的体验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国际雪联、国际滑联的赛例赛事，而这些赛事很多也将会决定运动员能不能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面能够亮相。除此之外呢，这次我们还迎来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赛事，那就是轮椅冰壶的世锦赛。世锦赛本身就是运动员最高的荣誉，而且特别幸运，今年我们也在变身冰立方的水立方看到了中国轮椅冰壶队拿到冠军。当然了，还有一些国际测试活动，其实这是为了让运动员去适应赛道的，所以各种比赛每种比赛都有不同的精彩，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去进入北京奥运会的状态。 那从今天算起啊，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了。下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冬奥会的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1月4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的时候呢，将正式进入到赛前阶段。到时候，北京冬奥会将启动一个小闭环，从这天开始，注册卡正式生效，境外的媒体等就可以通过注册卡来华，提前进行工作部署了。 1月23号正式进入赛事阶段，三个冬奥村预开村，提前来华的运动员这一天就可以入住冬奥村了。1月27号冬奥村正式开村，2月2号冬奥会火炬开始接力，2月4号冬奥会正式开幕。让我们共同期待冬奥会的盛大开幕，也预祝冬奥会 成功举办。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我们来说说北京地铁方面啊。今年年底，地铁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和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将正式开通。其中，17号线南段开通之后呢，通州次序地区的居民乘坐地铁去往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过去啊节省了约30分钟。 17号线南段呢，共设7座车站，自南向北，起点为嘉汇湖站，终点是十里河站，途经次渠站、十八里店站、周家庄站等。其中呢，在次渠站可以和亦庄线换乘，在十里河站又可以和14号线、10号线实现3线换乘。 17号线南段周边以居住区、商业区为主，主要客流人群为通勤的乘客。试运行期间，17号线南段工作日早高峰的行车间隔为6分钟，平峰和晚高峰行车间隔为8分钟。 西城区两会传来的消息，明年西城区呢将会多措并举，继续扩增学位，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同时呢继续深入的推进双减工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合首都和区域各类资源，丰富课后的服务供给，大力推进校内减负，提质增效。 另外，明年西城区还将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的问题，切实保障孩子们每天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质量，提高在校体育锻炼的时效性。 据了解，今年西城区积极地落实双减政策，校外培训规范治理不断深入，无证机构已经动态清零，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实现了100%全覆盖，课后服务和提质增效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深化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近日北京市人防办制定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鼓励利用老旧小区腾退地下空间用于便民店、物流自助终端以及社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利用人防工程设立便民商业服务网点，可以减免人防工程使用费用。 意见稿提出，腾退地下空间相对集中于中心城区，要针对核心区保护性更新和中心城区减量提质发展的特点，统筹利用腾退地下空间，要将腾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结合起来，根据区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实际，梳理适宜需求，挖掘腾退地下空间利用的潜力。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梳理一下疫情，来关注浙江。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24小时内，浙江宁波、绍兴、杭州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例。在三个地区当中呢，绍兴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自12月5号以来，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54例，而绍兴市上虞区又是疫情高发区。 对于上虞区疫情什么时候会迎来拐点这一问题呢？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夏时畅表示，上虞疫情防控的形势通过隔离管控呢，把密接都转移到了隔离集中隔离点，次密接都在家居家隔离，这2项措施加强，可以把社区的病例向清零的方向发展，预计在本月20号前后就可以达到社区阳性病例清零的目标。 下一步，上虞区将继续做好密接、次密接的隔离管控，同时预防社区工作人员在隔离点以及转运过程当中的交叉感染，加强人员的培训指导、核查和考核。 教育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惠水平，近日教育部等9部门印发了14-5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 另外呢，到2025年，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要进一步的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幼儿园保障教育的质量要全面提高，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机制要基本形成。 近年来呢，学前教育超前学习，还有幼儿园出现了虐童体罚这样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动计划提出，对出现虐童体罚以及变相体罚 等严重失德失范行为的幼儿园，年检实行一票否决，对涉事的教职工管理者和举办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另外，有关部门还将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执法检查力度，对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的线上培训和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开展的线下学科类培训的活动，一经发现，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好，再来关注一起事故。12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了盗采煤炭资源引发透水案。据报道，案发时井下有25人，截至目前有4人安全逃离生井，仍有21人被困井下。 据报道，由于是违法盗采，盗采点搭建有围墙作为掩护，还覆盖了黄土杂草作为伪装，难以被发现。而且由于没有井下图纸，井下情况又比较复杂，入井口直径只有1.5米，下放水泵也很困难。目前呢，只有1台水泵工作，这都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呢，当地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制定抢险救援方案。吕梁市孝义市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调集市县的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那么据报道啊，由于孝义市部分乡镇煤炭资源丰富，埋藏又浅，易开采，而且受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近日不法分子盗采国家矿产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控制了6名涉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矿主。 面对猖獗的盗采行为，昨天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了全国视频会议，要求各产煤省份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迅速组织开展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特别是非法盗采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会议强调，对发现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甚至充当保护伞的，要将有关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广泛发动群众举报，严厉打击非法盗采行为，绝不能让其处于监管盲区，长期逍遥法外。 在做好煤矿安全生产的同时，还要聚焦近期价格上涨多的铁、金、铜等矿山和矿业集中、规模小的地区，加强检维修等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层层转包、以包代管等违法行为。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你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通知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才可以恢复备案，没有通过审核的将撤销备案。同时，通知明确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经备案的相关 APP 予以撤销。其实，所谓的拍照搜题早已存在，学生只需要通过这种应用软件给所要做的题目拍一张照片，上传到网上，对应就会有人工或者智能的答题助手将解题步骤、答案等反馈给学生，从而帮助他们完成答题。很显然，这种拍照搜题让学生的学习变得高效，家长对于孩子的作业辅导也变得更加容易。但另一方面，拍照搜题也助长了自控能力较差学生的惰性，将拍照搜题 APP 当成了纯粹的抄作业工具。那么，这次教育部门要求拍照搜题等作业 APP 暂时下线，您赞同吗？您觉得应该怎样使用这种辅助学习工具更合理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本人也正在遇到这样的教育上的问题，

用不完时间。我该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线的高级工程师王华，请王工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王工，今天的天气啊是非常的冷，我们看到啊最高气温还不到零摄氏度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整体情况。 好的，昨天呢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是吹了一天的北风，所以今天呢地面是受冷高压控制，是这次冷空气过程气温最低的一天，也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早晨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零下7.5度，远郊区延庆的气温呢最低达到了零下12.4度，都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现在城区的气温呢还都在零下7度多，再加上还有6级左右的阵风，我们目前也处于大风的蓝色预警中，所以风寒效应又十分显著，体感温度呢得在零下10度以下了，所以体感是非常的寒冷。所以今天一早上班上学的朋友呢一定要多穿一点。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有6-7级，下午风力会逐渐减小到2-3级。外面看着天气晴得很好，艳阳高照，但是气温很低，最高气温呢只有0下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0下7-8度，这就意味着今天一整天的气温呢都在冰点以下，所以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双休日呢北京是晴天为主，气温开始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5度到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0下7度到0下5度，能见度也不错，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但是早晚还是天气寒冷，所以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非常感谢王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王工。哎呀，今天没有想到最高温度都在0摄氏度以下哈，咬牙跺脚的感觉来了。 这是全年当中应该是最冷的时候哈。 是，所以在这儿真的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 对。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0下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 嗯，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啊风大，而且气温比较低，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您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京城的北风比较明显，气温也很低，所以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后面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京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做出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类似决定。 美国宣布对4个中国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我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表示，元旦春节双节临近，我国的民生商品有保障。 前沿科技，科学家警告称，同时感染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可能会催生超级变种。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正式命名，成为北京第3个冠名奥林匹克的区域。 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正式揭幕，1000多件档案文献集中展现奥运知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4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尽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但在90个参赛国和地区当中，至少有70个甚至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没有做出类似的决定。 此前，巴赫强调，奥运会完全是为了运动员而举办的。个别国家不派官员出席冬奥会是这个国家政府自己的决定。国际奥委会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中立的原则。 12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奥运会政治化的言行不仅是对运动员人权的破坏，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有违团结与合作的时代潮流。 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已经决定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布朗凯表示，他们部门负责体育事务的官员将会代表法国出席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也透露，韩国没有考虑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此外，当地时间14号，南非奥委会也就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布官方声明。声明指出，针对近期国际社会上不派官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南非奥委会完全支持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声明中所秉持的立场，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应当超越政治。 南非奥委会主席亨德里克表示，南非奥委会的核心关切仍然是派遣队伍参加奥运赛事。当前奥运会正致力于相关的资格赛，确保南非运动员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消息说，拜登当天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对中国、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4个国家的15家实体和1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中国4家企业和1名个人。 美方的所谓制裁理由是打击芬太尼等药物滥用成瘾问题，并指控这些企业和个人参与了全球非法药物贸易。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宣称，这一制裁行动将会有助于阻断合成阿片类药物及其前体化学品进入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和金融网络。 芬太尼是毒品的一种，其对人体的药物效力是海洛因的80倍。此前，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不断炒作美国芬太尼主要来自中国，中国芬太尼前体经墨西哥流入美国等不实内容。 对此，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整类列管芬太尼一类物质，但美国时至今日仍然没有采取永久性的措施。此前还将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及国家毒品实验室列入了侦查清单。 汪文斌强调，这种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的错误做法没有建设性，只会干扰中美进一步执法合作。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更多的从自身查找芬太尼滥用问题的原因，客观公正评价中方所做出的努力，而不是转嫁矛盾归咎于别国。 说到美国，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5号，因为随行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临时取消了原计划对泰国的访问，只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提前结束行程回国。上任以来对东南亚的首访就此草草收场。 布林肯这次出访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致力于将与东盟国家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布林肯访问期间，在南海等问题上将矛头直指中国，同时强调美国将制定印太战略，以促进投资和经贸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国防和外交方面与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分析人士指出，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先后派出副国务卿舍曼、国防部长奥斯汀、副总统哈里斯等高官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相关国家，通过搞小圈子来实现遏制中国的图谋。 那这已经不是布林肯在与东盟国家接触当中首次出现意外了。今年5月，布林肯原计划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视频会议，结果因为美方出现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没能够举行。 分析人士指出，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不满由来已久，美国只顾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军力，却没有在东盟国家最关心的发展问题上给予足够的帮助。 事实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打的小算盘早已经引起这一地区国家的警觉。马来西亚副外长加法尔表示，马来西亚在外交上秉持中立立场，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他同时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嗯，好，国际视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关注一起丑闻。当地时间15号，日本朝日新闻爆出了猛料，称日本国土交通省从2013年起，在统计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统计时存在着重复记账的现象，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年的3月份。专家说，这个数据与 GDP 有关，错误的数据可能会导致日本的 GDP 被高估。 丑闻曝光之后，日本国土交通省大臣齐藤铁夫承认统计数据的时候存在漏洞并道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也回应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深感遗憾，政府将尽快研究措施，避免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据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每月都会收集经筛选后的约 1.2 万家公司的公共和私人建筑订单，用于计算日本的 GDP。这其中呢，有约10000家公司的数据一直被重复统计。 那之所以会重复计算订单啊，是因为一些延迟提交订单数据的公司会在较晚时间一次性发送几个月的数据，在无法及时更新每月订单数据的情况下，日本国土交通省指示地方当局将合计月份的订单数据改写为最近一个月的订单数据。 这种做法在今年4月份日本新财年开始时就被叫停了，这表明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可问题是，为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质疑这种做法呢？ 丑闻曝光之后，岸田文雄赶紧出来为丑闻灭火，并表示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 GDP 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不过日本在野党和网友并不买账，纷纷要求彻查事情经过以及对 GDP 的影响。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事件会再次影响日本官方经济数据的可信度。 其实要说除了日本政府啊，日本多家知名企业近年来也是频频爆出造假丑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表示，这反映出日本经济正处于下行的状态。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析。 GDP 造假之前，像什么那个神户制钢啊，包括它的汽车，那么是它王牌的这种制造业的这种质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从这个民间公司到官民结合造假，一直到官方现在去造假，那就反映出它的经济产业这些在往下掉、往下走。 那么呢，日本的这个统治集团对于日本的这个定位啊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这个想在世界上保持什么一流大国地位啊，对地区事务有主导权。那么你反映出啊，他的这种虚焦的是吧，上扬的膨胀的这种抱负啊，这种野心，那么跟他整个国家的发展之间，跟他的这种实力科技之间，那么出现了这个不小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出现之后，作为办法，那么他想出了啊一种系统性的从上到下的这么一种去造假，主观和客观之间出现了问题，那么他想的办法就是让客观来服从主观啊。我想这就是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这个一系列的原因。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毅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毅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石文。石文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首先是关注到本周呢是主要央行议息会议的超级周，那么会议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么这周我们看到啊，这个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呢也相继发布了这个议息会议。那么议息会议的内容，整体上看，这个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一个转向的一个风向。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周四凌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它是加速了一个购债规模缩减的一个计划，同时呢也暗示了明年三次升息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随后呢，在昨天英国央行首先是提高了这个升息啊，那么升息15个 BP， 那么基准利率调整到了0.25%啊。英国央行应该是在这个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啊，首家央行提出这个升息的，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英镑是有一个明显的助推作用，英镑对美元呢，昨天日间的波动达到了140个 BP， 那么目前是上涨到了1.33的上方，英国央行的首次升息呢，也是为了应对目前通胀的一个压力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11月份最新的英国 CPI 数据已经高到5.1%，那么也是创到了2011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水平。那么预期呢，明年也英国在这个二季度的时候的这个通胀水平将会达到6%。那么对于这个局面啊，我们看到英国央行已经率先发起了一个升息的动作。那么随后呢，欧洲央行宣布呢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啊，同时呢明年的这个购债规模从这个每月的200亿欧元扩大到400亿欧元，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地区的这个两大央行，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么也能从基本面上看出，欧洲央行更多的是为了应对整个欧元区经济疲弱的一种表现，所以目前来看，短期内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是总体上从市场预期来看，三大央行都面临着明年升息的一个预期调整，包括欧洲央行可能在明年12月份会有一次加息，所以目前来看，整体上市场这个对于各大主流央行的一个升息的这种预期还是提升了。那么最主要的影响应该是这个融资成本的一个提升啊，尤其是以这个美元和这个其他外币进行融资的企业，可能会要关注一下未来升息预期向下带来的一个利率成本的提升，那么在这个外汇方面呢，短期来看，非美货币对于美元有一定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啊，我们看到率先的是这个英镑对于美元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呢带动了欧元对于美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波动，那么美元指数呢整体上出现一个阶段性见顶回落的过程。昨天是从这个96.43，那么回落到96关口附近，整体上从技术图上短期内出现双顶的一个形态，那么96关口呢仍然是观察这个美元指数是否能够企稳的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后续呢还要进一步去看这个三大央行吧对于这个未来升息节奏的一个预期的变化啊，如果美联储的升息预期继续提升的话，那有可能还会带动这个美元指数走一波强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那么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61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9572，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8814，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83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384，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1.55，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739，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637。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带您进入到财经资讯板块。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12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说，2022年元旦春节临近，从目前的市场储备来看，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是有保障的，价格将会保持平稳运行。 孟伟说，从市场的情况看呢，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和猪肉供应充足，冬菜开始大量上市，也推动了前期上涨的蔬菜价格出现了回落。从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来看呢，保供稳价工作扎实有力，特别是各个大中城市普遍充实了小包装的成品粮油，也加大猪肉、北方冬春蔬菜的储备，可以说是做到了库里有货。 那下一步啊，国家发改委将会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测和预警，指导各地稳定生产，充实商品储备，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及时的采取储备投放、平价销售、畅通调运配送等有力的措施，为两节期间价格的平稳运行，为广大群众民生消费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束觉婷介绍了2021年1到11月全国吸收外资的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 从行业来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3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0.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3%。 从来源地看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24.7%和23.7%。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5.4%、25.8%和13.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政策例行吹风会。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说，近期财政部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这次下达的前提啊，在额度分配上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充分考虑了各地项目资金的需求和施工条件，在项目资金需求多、施工条件好的地方多分，反之则适当的少分。 负责人强调，本次债务额度分配非常注意防范风险，额度将重点向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倾斜，债务风险低的地区有望多分得债务额度，反之则要少分。 关于明年专项债券支持的重点领域都有哪些呢？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表示说，明年专项债务一是要聚焦短板领域，重点支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带动效益强的重大项目。第二是要聚焦在重点方向，具体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生态环保、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第三是要聚焦在重点项目。 央行网站昨天傍晚发布消息，昨天央行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当前货币信贷形势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易纲强调，金融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统筹考虑今明两年的衔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稳步优化信贷结构，保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样一个态势，不断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编辑梳理对照发现呢，本次讲话与此前央行的多次表态基调一致，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稳定性将会得到延续。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信用卡方面。昨天银保监会就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银行不得直接或间接以发卡量、客户数量、市场占有率或市场排名等作为单一或主要的考核指标。 征求意见稿明确，要强化睡眠信用卡的动态监测管理，连续18个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一缴款为零的长期睡眠信用卡数量，占本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在任何时间点都不得超过20%，超过这一比例的银行不得新增发卡。 另外，在资金流向方面，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啊，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准确监测和管控信用卡资金实际的使用用途。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投资等领域，严禁流入政策限制或者是禁止性的领域。 本次意见稿征求时间持续1个月，在明年1月16号前，您可以登录银保监会的官网，查看这份意见稿的详细内容，并且提出意见建议。 好，说完了国内很多宏观方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来关注一下正在召开的各区两会。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今年前三季度，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46.8亿元，同比增长12.9%。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9500亿元，增速在10%以上，两年平均增速达到了8.7%。经济运行已经超过了疫情影响前的水平。2022年，海淀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跨进1亿俱乐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轩的报道。 2022年，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将建成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并同步加快推进创客小镇2期、北京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海淀区北部办政策研究部部长刘颂介绍说， 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计划是明年的2季度建成，项目位于翠湖科学园东北角，建筑面积是16.16万平方米，将围绕生物育种、农业人工智能等现代农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正在加快推进的那个创客小镇2期，位于翠湖科技园的东南角，总建筑规模是19.44万平方米，打造涵盖居住、工作、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空间，2024年建成。 北区还将力争建成华润万象汇项目，同步加快推进大悦城商业项目建设。 华龙万象汇项目呢，是在昆山北区的一个700万镇，它里面商业楼的面积地上地下一共是7.3万平米，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完工，计划实现永丰 F1 地块包括那个杨家庄安置房等约50万平米的住宅空间的开工建设，力争建成西山景秀府、翡翠云图等约98万平米的一个住宅空间。 海淀区还将在明年重点推进一地两厂三合的建设，实现绿脉、水脉、文脉、人脉等的深度融合，六大水网循环体系全面形成。海淀区水务局副局长宋强介绍说， 完成西域河湿地的前期手续办理，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稻香湖再生水厂二期和温泉供水厂，这是两厂，实施万泉河、清河、小月河生态治理工程，这是三河。2022年我们计划实施上庄、永丰、圆明园循环水网系统，明年实施完成之后呢，海淀区的六大循环水网系统将全面建成，河湖的这个常年有水。 2022年是大事之年，海淀区将重点抓好四个突出，推进疏解整治提升等工作。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王玉霞表示， 年内要完成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工作，2022年计划利用拆违腾地留白增绿20.1公顷，补齐群众身边的便民服务，新建提升便民网点45个，推动优质公共资源均衡布局，加快翠湖6001小学、永丰0151小学、苏家坨中心医院等项目的开发建设。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8:26，这里是李瑞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蔓延，德尔塔感染率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所以呢，多国科学家呀就发出了一个警告，说目前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有的人呢，他同时感染了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两种新冠病毒的变种，那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更危险的超级变种。 哎，这个非常的可怕啊！新冠疫苗制造商莫德纳的首席医疗官保罗·波顿表示说，这两种变异毒株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那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重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开始共享并交换基因，从而合成一种新的毒株。 通常情况下呢，新冠病毒感染只会涉及一种突变株，但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同时遭遇两种突变株的袭击。但是呢，伯顿也指出啊，鉴于英国大量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同时激增，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当中特别高。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表示，目前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而实际情况呢，很可能是这一毒株已经传播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表示，初步证据显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使新冠疫苗有效性减弱，并且人们重复感染这一毒株的风险会更高。 好，把目光转向怀柔。记者昨天从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近期呢，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配套综合实验楼和用户服务楼项目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工程建设将会开启新阶段。 从高空俯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主体建造的造型啊，如同是一枚放大镜。据介绶，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是“十三五”时期落户怀柔科学城的五大科学装置之一。这一装置是为了能够制造能量更高、亮度更强的小光斑，帮助人类更细致的微观的观察到物质的细节而建造的大工具。 据了解，这一装置呢属于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装置，而且是我国第一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由中科院高能所承担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主要呢包括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等。按照计划，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有望于明年的上半年完成土建施工，与此同时，科研设备采购也在进行中。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介绍过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今年扩围了。原来只有北京银行一家可以办理，现在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在内的14家银行都能办理了。 只要是北京市注册经营、资信良好、有具体经营项目的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创业主体，都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超过50万元的个人贩款，另一类是不超过300万元的企业贷款。 如果是个人申请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同时借款人要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除了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含信用卡消费的小额消费贷款外，本人及配偶没有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符合要求的就可以直接到注册地所在区签约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办理担保和贷款手续。 企业申请贷款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企业要在北京市注册经营，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15%，如果是超过100人的企业，要达到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8%。同时，企业要与员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企业信用良好，信用情况没有被列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以上要求的申请人可以通过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关注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进入微服务进行线上借款人资格认定，认定通过之后到市级签约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办理担保和贷款手续。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北京市延庆区昨天表示，在冬奥会即将召开之际，延庆奥林匹克公园区正式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批准，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之后，北京市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 哎，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呢，位于冬奥延庆赛区的核心区，其覆盖范围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大众雪场两大区域，是北京冬奥会赛前形成的重要的遗产成果之一。赛后呢，大众雪场将会与北区的高山滑雪赛道形成互补和联动，对后续引进举办国际国内的高端滑雪赛事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则会在保留未来举办国际高水平高山滑雪比赛和满足专业运动员训练的前提之下，适度改造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滑雪学校等等，提高冰雪运动的普及程度。此外呢，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继续作为比赛场地，用于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相关赛事，同时为国家队提供专业的训练场地。 据了解，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呢将会于明年的5.1开园，赛后会以最快速度对外开放，实现与冬奥圆满闭幕无缝衔接。未来冬奥延庆赛区会成为综合性的滑雪度假区，有效提升和丰富北京市的冬季体育运动内容品质，助力北京冬季群众体育发展。在住宿方面啊，延庆的冬奥村酒店呢也将会跟赛区内其他的住宿产品为客户一起提供多层级和类型的住宿产品，满足高品质度假客群的住宿需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说完了延庆，我们再来关注北面另外一个区密云。作为京郊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密云明年将重点推进生态休闲全域旅游市场。

那么在线上部分啊，12月22号晚上，国家大剧院将会联合多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特别节目。这一节目中呢，国家大剧院将从艺术生产、国际交流、一院三职、运营理念、科技赋能等多个板块来展现大剧院14年来的运营成果。主持人春妮等将会化身艺术体验官，带领观众畅聊大剧院台前幕后的故事。 同时呢，线上的节目还完整的呈现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带来的《如歌岁月》，合唱团音乐会由吕嘉浩等与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音乐会几场演出，真的是不容错过哈、在线上就可以听到大师们的演奏。 对，这是线上的情况。那线下的演出则囊括了舞剧、话剧、交响乐等类型。昨天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当代舞剧《冼星海》将迎来首演。这部剧是由总导演肖向荣、编剧许瑞、作曲郭思达等一线艺术家共同打造，再现了冼星海从音乐家到革命家的人生足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文化方面的重磅消息啊！12月15号晚上，郑渊洁发了一条微博，宣布1985年创刊的《童话大王》杂志将会在2022年的1月份停刊。这篇微博还附上了郑渊洁写给三个商标的一封信，信中就解释停刊的主要原因是要拿出全部精力对侵权商标进行维权。 那么郑渊洁在信中啊，专门提到了三个恶意注册的商标，其中的皮皮鲁商标被用于售卖猪皮肉，而童话大王和舒克的商标呢，则分别用于了售卖童装和内衣。郑渊洁表示说，三个商标加起来我已经用了32年维权，但还是没有取得成功，而在这之后还有672个侵权商标等待自己维权，因此自己只能拿出全部精力进行维权，直到对672个侵权商标全都维权成功。 对此呢，网友们也纷纷的在微博下留言，表示支持维权，维权必胜啊！我们也确实希望盗版商标的事情能够快一点解决，看见童话大王复刊的那一天。 影视方面，我们来说说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将于今天在全国上映。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主创人员在首映会上表示说呢，这部影片兼具史实性、艺术性、思想性，从国际视野出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去讲述，从中央领导的战略思维、志愿军将领的战场谋略、前线志愿军战士的浴血奋战等多个维度，再现了东西两线和五次战役中一场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战斗，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好，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活动，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就可以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那么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北京时间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润泽，来自妇联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遵义会议精神在此过程中形成。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秉承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持民主团结的优良作风，奋力开拓进取，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15年夏天，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邱玲踏上了西藏的土地。他作为北京协和医院首批组团式援藏专家，带领着团队填补了当地3个医疗空白。结束了一年的援藏工作之后呢，从2016到今年，邱玲又先后6次返藏，组织专家各类培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入藏授课，为了提升西藏临床检验水平不断努力。他在西藏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他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故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衣天使。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三日四经那侧湖畔，给桑梅朵盛开的时候，湖面荡起一圈圈水。 2015年，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的副科长邱玲踏上了西藏的土地。他作为北京协和医院首批组团式援藏专家，带领团队填补了3个空白，使得西藏人民医院拥有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的意义，不是因为它的海拔最高，而是让西藏人民不出藏就能获得最准确的检查。 三个所谓零的突破是什么呢？他拿到了基因扩增检测实验室的这个验收，之前的话自治区是没有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成立西藏自治区临检中心。临检中心实际上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的延伸，它是对当地的所有的医疗机构的实验室的检验质量进行相关的管理和控制的这么一个职能，包括对它的质量水平进行相关的评价。但是自治区74个市县级的实验室既往几乎是没有参加这种时间指评的，那就是说他做了这些实验，这些实验到底做得准还是不准是没有人去评价它的。那我们说的第三个，也就是经过了好几年我们几批这个援藏同事的努力，最后拿到的这个 ISO15189 的实验室认可，它叫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认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肝功能做出来，我们做出来是80，然后医生怀疑你肝功能受损了，但其实它是40的结果，你可能是个正常的，你肯定会很纠结的，是吧？如果你的肿标可能应该是高的，提示肿瘤，但是我们做出来是正常的，我们可能就漏诊了。所以临床上去做诊断之前，很多都是要依靠你到医院，包括你查体，为什么要抽血，为什么要去流尿流便，其实都是这个目的，就是要依靠这样的一些数据来支持。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错误的证据，就可以直接误导诊断，甚至造成疾病诊断的错误。那疾病诊断错误，那一定会意味着尤其治疗方案啊等等后续的治疗都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精准诊断，不光是分子生物学检测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说准确的实验室数据的结果为诊断提供准确的证据，否则就是一个负向的作用。 邱玲入藏一待就是一年， 最让家人担心的自然就是高原反应对他身体的影响，而秋玲的感受却大不相同。为了能加快完成检验体系的建设，他甚至偷偷地流过眼泪。 我刚上去的时候他们很少加班的，就是但是后续因为除了医疗工作本身，还要再去说做我们的质量管理的工作，要做重新学更多东西，然后这个团队越来越多的人在加班，是因为你也能理解说在那个地方 你要是去拼命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真的是比内地要消耗更多的东西。不过缺了氧你的机体要有更多的应对的嘛，但是当地的同志我觉得是更不容易的。我觉得从也有很多的刚上去的援藏干部会不理解，就觉得好像当地的节奏为什么那么慢，然后有些东西为什么执行不了。我们自己上去的时候也有好多的这样的内心的冲突，就觉得哎呀真的想很快的去推进某一项工作，很快的把他们的整体水平带起来，能像协和一样。但是当有些工作推进不了的时候，没有因为身体没说实在甚至没有因为思念家庭而觉得痛苦，然后大家所有在那儿流过眼泪的人都是因为推进工作受挫的时候流眼泪的。对， 你也是流过眼泪吗？ 也有过 是自己偷偷流还是说也是在工作当中情不自禁的就 情不自禁，反正那肯定还得找一个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们那个医院就在故宫的脚下，然后就说这个眼泪迎着故宫的风在飞。 那这种眼泪是一种就是比如说着急的眼泪，还是说比较委屈的眼泪？ 着急啊，委屈，有委屈啊， 都有。 开始上学的时候对呀、也有。 虽然流过眼泪，但是秋玲很快就理解了西藏的同事，也是在他的带动下，西藏的同事也渐渐理解了秋玲，并且自觉地为搭建西藏的检验体系加班加点。 藏族的同志他们要从头学习语言，他们在内地他们来去学习一些知识，然后当地的这个教育在早期又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他们要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这种知识来丰富和他们的技术能力要提升起来，也是要付出全身心的努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彼此教与学，我觉得更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来接触到更新的技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不断的在推进。就是过程当中是遇到过这个曲折，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对那个科室它是一个藏汉非常团结的团队，那当地的老师对我也非常好，所以配合度非常高。就像我说过去不加班，后来加班了，后来好多人加班了，你是觉得为什么你招呼一件事大家就都能全部来干，人家凭什么呀，都拿那么多工资，工资奖金也没涨，为什么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在干，你就会相信这个事是能做成的， 就是互相给对方的信心。我觉得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 秋林说，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实验室，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让这个实验室离开谁都能运转。2016年援藏期满后，他又先后六次返藏，组织参加了各类培训，为提升西藏的临床检验水平持续不断的努力。 我实际上后来上去的话，应该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是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六次，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要到那边去。为什么？就是更多的就是再去做培训。西藏缺的这不是这些硬件，那缺的是人才，甚至是缺人。他人是非常少的，他当地的同志每年因为高原的问题休高原假，可能要他要休两三个月，然后他们还要住村，他们的晋升都要到村里面去，很高海拔的村里面去住一年，然后他们还生孩子也是一年，经常科里都是很短板，甚至没有人呐、等等的这个，所以人的问题是最大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就人才更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说每年培训是去增加知识，增加他增强技术能力，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我自己内心里觉得要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内生的这种原动力，让他们让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同事们，让西藏的检验界的同事们认为我们也可以像内地做的一样好。 在那个西藏的这个医院人民医院的话，您的业余生活会怎么过呢？ 几乎没有太多的业余生活，反正还是，就是那个时候就还是我说去了以后吧，在那样的一个岁数年龄去40多了，我们宿舍里还有快50的同事、老师，然后大家几个人在那个年龄又重新回到那样的集体生活里面，那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尝试，跟学生们坐在一起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会儿我们那个我加班，然后每次我们护理部的那个主任就会给我打电话说："妹妹呀，先回来吃饭吧，吃了饭再去吧。"然后就是， 啊， 哎，你在家加班的时候都没有人说家里人奇怪都没给你打电话。对，周末有的时候晒晒太阳，就是高原的太阳很好。然后我以前从来在北京从不逛街的，但是。在那儿，如果周末有了时间，还是会我们这个，就同宿舍的，包括护理部的收拾老师，我们一块儿去逛逛八廓街，然后晒晒太阳，吃个酸奶。有的时候在我们熟悉的商户家，不买东西就坐一坐，喝点甜茶。那是人生非常难得的。 秋林说，有一寸领土就要有人居住，就要有医疗保障。比起自己援藏的经历，再不容易，也比不过当地的同事。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疫情数据。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0例。56例的本土病例当中呢，其中浙江有44例，陕西5例，内蒙古4例，广东2例，四川1例。另外，昨天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23例，其中境外输入21例，本土2例，都在陕西西安市。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瑞、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康立波、话语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的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情不变的誓言。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